Book 2 28 28 في الفندق شكاوى 在宾馆里抱怨 الدوش لا يعمل 这个淋浴不好使 لا يوجد ماء ساخن 没热水出来 أيمكنكم أن تكلفوا أحدا ليصلحه؟ 您能把它修理一下吗？ 您能把它修理一下吗？ لا يوجد تليفون في الغرفة. 这房间里没有电话。 这房间里没有电话。 لا يوجد تلفزيون في الغرفة. 这房间里没有电视。 这房间里没有电视。 لا يوجد بالكون شرفة للغرفة. 这房间没有阳台. 这房间没有阳台. الغرفة صاخبة. 这房间太吵. 这房间太吵. الغرفة صغيرة جدا. 这房间太小. 这房间太小. الغرفة معتمة جدا. 这房间太暗. 这房间太暗. التدفئة لا تعمل. 暖气设备不供暖. 暖气设备不供暖. المكيف لا يعمل. 空调用不了。 التلفزيون معطل. 电视机坏了。 هذا لا يعجبني. 我对这很不满意。 السعر عال جدا علي. 这对我来说太贵了。 عندكم ما هو أرخص؟ 您有便宜一点的吗？ هل يوجد بيت شباب بالقرب من هنا؟ 这附近有青年旅馆、旅社吗？ 这附近有青年旅馆、旅社吗？ هل يوجد بنسيون بالقرب من هنا؟ 这附近有旅馆吗？ 这附近有旅馆吗？ هل يوجد مطعم بالقرب من هنا؟ 这附近有餐馆吗？ 这附近有餐馆吗？